去。 我们继续延伸着昨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让人催泪的一些影视歌曲。今天的一开始来跟各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杨坤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流行度很强的歌曲，也是比较典型的杨氏伤感情歌的曲风。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杨坤的一番自己的经历，所以歌曲本身就更加的生动，富有灵性的歌曲有如泉水般流畅的优美旋律和感性伤感的歌词，透过弥漫的空气轻易地紧紧扣住了每个人的心弦。杨坤在酒吧邂逅了一位姑娘，第一眼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呢，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呢，两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畅谈了一夜。但几个月之后呢，两个人不再联系。后来呢，女孩子不愿再见到这个杨坤，于是呢，杨坤结束了这段痛苦的单相思，并且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那一天》。各位好，我是肖辉，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段的密切关注。来听接下来再经典不过的一首歌，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这是由陈百强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左右的一个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会让自己回想起那段生活不富裕却很满足的日子。只是时间飞逝，世界的变化太大，不过这首歌早已经深入到自己的脑海里。音乐是有它的动人之处，也不是说喜欢听老歌，发现很多老歌都是真的唱得很动情。

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哈，我们来听到的这支歌呢是来自于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对于很多七零八零后的歌迷，张宇是我们的青春符号，从《月亮惹的祸》到《雨一直下》等等哈，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声里承载的是青春记忆慢慢泛黄，仿佛模糊的是一片一片的。张宇的《月亮惹的祸》是用悲痛的笔腻一改昔日的曲风，极具特色的节奏，再加上富有特色的嗓音，也是诉说着爱情当中的苦涩与悲欢，是让男人听了就悲痛的情歌。 OK， 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就跟各位先要告一个段落了，要听到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分别是邓紫棋的《后会无期》以及朴树的《那些花儿》。说起朴树的《那些花儿》，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小段的插曲，这首音乐可以说是让作品变得十分完美。房间里有一个人弹唱出一种人生，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好了，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吧。 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是我曾陪他们开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走，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